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喂，恭喜發財！ 嗱，今年係狗年咧，希望大家行大運啦。係，咁啊，大家繼續支持那些年啊，然後就合家平安啊，揾多啲錢，係咁啦，係 嘛？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好 多謝多謝。 喂，喂，依輪啊，咁啊，新年就到啊，祝大家一個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好，嚟打開 I can 啦，咁都祝大家新年快樂啊，財源廣進啊，龍馬精神啊，橫財就手啊，咁啊，新嘅一年越嚟越好啦，2018年。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系三个女人默默针嘅， 我系罗敏， 我系 Anna， 我系 Koey， 我哋祝大家 新春大吉，金银满屋。 喂，大家好，我系 Eddie， 我系李正熙啊。 咁啊，网上辣新闻，祝大家咩好啦？ 祝大家咩好啊？你祝先啦， 我简单啲，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呢个阿张， 系 好咁讲，唔系吉人天相啊。咁我嘅讲咁冇讲衰嘢。嗱，咁我祝大家。財色兼收，出入平安，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咧緊要啦。咁啊，邊邊有力，恭喜恭喜！ 大家好，我合作維斯嘅主持陳浩天，祝大家狗年咧新春大吉，身體健康，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咁咧就生活愉快。大家嚟緊喺狗年咧要加油。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廉郑仲文刘永新傅去华 好又是我哋 我哋啦来拜个年先 拜个年先特工祝大家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恭喜发财 即系最紧要祝咩啊 祝咩 最紧祝我哋国家国运昌 隆啊呢个梗系啦 一定啦 咁但系變咗咪好似我著呢件衫嚟講呢句咪好似唔好啱咯？ 你點解唔啱啊？ 做咩？你做咗常公子啊？ 常公子，常威 呢啲 係。你快啲扮太監！ 我點扮太監、啊？ 你快啲扮太監！你不嬲都做呢啲角色啊？ 係我咩？ 係周星馳睇得太多啦，兩 個契仔唔使驚噶，仲有邊個蝦你都唔使驚噶，黃袍加身邊個都唔斬得你噶， 係皇帝都唔斬得我。 係、啊、 周星馳睇太多啦，我哋入翻正題先。咁啊，連日拍過， 今日初十一啦。 係啊，今日十一啦， 十一啦， 係 啊。 咁啊， 咁我驚係咪元宵啊？ 十五 咯，十五咯， 唔怪一個咯，問酒店房嗰啲嘢啦， 關事咩？ 算吧， 都關嘅， 算吧啦呢啲， 都關嘅，過幾日 呢啲日子都唔關你事， 唔關我事， 又唔關我事。系啊，又唔关身事， 更加唔关我事啦。我属狗嘅，咁啊，今年俾人笑我，仲要加多两个字，属单身狗。 系，你本命年喎、啊，今年 系啊，即系 本命年 又老咗岁啦。 诶，咁啊有数得计喎，即系几多啊？即系36岁啊？ 48啊，唔好。 哦，系 系。诶，暂年告病。好啦，咁咁讲啦，咁我哋又隔咗两个月啦，咁啊新历年又过埋，旧历年都过埋啦。咁啊又同大家报道一下近呢两个月嚟啊嘛，闲聊闲过啦，咁不如我哋睇下侨情快讯有咩睇啊，好唔好啊？咁啊麻烦系啦，好唔该手足出咗第一张图，咁啊咧嚟紧啊三月新历啊，唔系农历啊，新历嘅3月23号咧就有一个啊讲座。咁啊，今次咧就都幾大陣仗喎，就由中國文化協會咁啊嘅場地啦，亦都係同呢個新亞文商書院同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即係我哋所熟悉嘅校友總會咧，咁啊合辦咗一個咁呢個叫做港台文化互動系列講座2018之移民台灣真係咁好。咁啊，呢次嘅講座咧，據說咧就係由我哋阿張三兄咧所策劃嘅。咁啊，今次啊請咗阿傑拉德，咁啊就係阿霍志明先生，亦都係我哋香港，我尤其是南明圈裏面比較熟悉嘅一個移居咗台灣嘅一個香港人啦。咁啊，佢亦都以前係神州社嘅呢個先進喎。 咁就佢都好似移民咗台灣翻，即係翻咗台灣住都有成十年有多嘅時間啦。咁喺嗰度都仍然係從事緊有關呢個足球嘅工作。咁啊，譬如話好似係足球，即係香港嗰啲旁述啦，係嘛？咁啊，或者係寫一啲足球專欄嘅文章。咁就應該都比較多人熟悉佢啦。今次咧就佢又揾埋另外一個都係香港翻咗台灣，即係移居咗台灣嘅朋友咧，就嚟翻嚟香港咁啊主講呢個講座。咁樣咧就應該，假如大家係比較對，即係對於啲可能移民台灣啊，或者係想了解多啲香港人喺台灣，假如譬如話定居啊、居留啊嗰啲，都有啲興趣想知嘅。咁我諗呢個講座應該都幾適合大家聽嘅。咁啊，當然啦，就照舊啦，就係費用全面。咁啊，地點咧就係響翻我哋中國文化協會響九龍窩打路道怡安閣嘅呢個會址啦。咁啊，我哋經常都係報呢個中國文化協會嘅活動啦。咁我諗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噶啦。不過若然都仲係有聽眾啊想知嘅話咧，可以上翻去中國文化協會嘅 Facebook 專頁。咁啊，當然啦，大家其實都唔使急，因為一陣間仲有數個活動介紹俾大家咧，都係中國文化協會主辦嘅。咁啊，若果啊大家係想知多啲，咁啊，譬如話移居台灣嘅資訊咧，咁我諗大家咧就最好盡快咧去報名留位啦。咁啊，3月23日星期五夜晚7:30到9:30，咁就由阿傑拉德啦，同埋另外一位阿羅伊，兩位係住喺台灣嘅香港人，就同大家介紹呢個資訊嘅。咁啊，到其時會唔會聽？ 都唔會，我就唔會。 點解咧？ 我就唔會，因為我好清楚，我好清楚，一片唱好底下係會有問題嘅。 哦， 係啊，即係唔係咁簡單嘅。我成日都講唔係咁簡單。 對，會咁諗咯。我話你覺得用香港人工覺得台灣好使，但你諗翻問題，你要喺台灣揾翻香港嘅人工，你得唔得？咁你就發覺個問題就喺度噶啦。即係簡單用錢去諗。 咁樣你咁樣講又複雜咗啲嘅，即係好簡單嘅啫。系啦，即系你攞香港嚿钱去台湾使，就梗 系 好使。 系啊， 系啦。咁你喺台湾揾台湾嗰 嚿钱，咁你点样使咧？ 系咪真系咁好使咧？ 系啦，又或者你做紧嗰份工喺台湾揾到几钱先？你要谂翻第一件事。 个问题系，好简单啫。系啊，我唔理你香港做乜嘢。 系啊， 你去台湾你可以做乜嘢？ 系啦，呢个又系一个重点嚟嘅。 可以做 做到啲乜？嗰份嗰样嘢可以揾到几多钱？系啦，你如果攞嚿大嚿钱过去，可能退休嘅行得通嘅机会可能有，但系就其他就 即系我会 prefer 比较系，如果你中意喺嗰边生活，你就可以好辛苦咁样香港揾几个月钱，即系过去 hea 翻几个月， 得可以， 咁啊得嘅，咁啊会好 可以嘅， 系啊，但系你话喺个在地生活咧，唔系咁简单咧，我 咁啊系， 唔系咁简单， 即系唔同好似以前啲前人咁去到台湾开烧腊档咩咁啊，即系。所以 都啱噶，台灣人好中意食燒臘嘅， 但啲燒臘好難食喎，其實。 你識唔識整啫？假你又唔係做燒臘師傅，第一件事，你做燒臘過去都可能學你喎，你唔係嗰行啊嘛。 啱嘅，咁啊，今次呢個講座好似頭先都提到啦，咁啊，傑拉德佢啊足球相關行業啦，咁啊，另外一位主講阿羅伊咧就係醫生嚟嘅，咁啊都比較專門同埋比較係。醫科除了醫科之外，應該足球算是比較偏算冷門的行業，我應該 說。因為你缺乏足球人才嘛， 在台灣啊， 係啊， 係啦，咁啊， 唔係個文化，始終即係講嗰個國家嘅運動嗰樣嘅運動同人口冇關係啊，烏拉圭得350,000啫，咁勁。 咁 啊， 咁你冇嘅， 系啊， 你系唔兴嗰样嘢， 系唔兴就唔兴啊，冇办法噶，就真系。 何况足球呢啲咁着重青训嘅运动，系啊，你冇青训就等于冇噶啦， 系啊， 啱嘅。 你香港几廿年踢波几廿年，咪一样系咁。 系啊， 我话佢唔好啊，我话佢好嘅。 系啊， 不过呢个世界喺度进步紧啫。 嗯， 系啦，佢系跟唔到呢个世界嘅步伐。 跟唔到南美人嘅步伐真係太勁啦！ 咁南美喺高山上面啦，冇計啦。 佢哋係傻噶， 佢哋連汽水罐都去踢， 係啊， 得唔得？即係佢哋個問題仲要踢汽水罐冇問題啊，佢哋冇鞋著。 係啊，即係嗰個笑話就係點解澳洲要過得去亞洲踢咧？因為佢點樣打都打唔過人哋南美第五名嗰個啊！但係第一名唔係秘魯就烏拉圭啦，你都死。咪你俾多三千咪主場，烏拉圭你 叫 佢 啊！係啦，講講第啲嘢。係啦，咁啊，到期時咧，咁啊，大家有興趣嘅嗱嗱臨啊，可以打電話或者喺網上報名咧。咁啊，睇下同兩位主講嘉賓，咁啊，一個就比較傳統嘅行業，一個就比較冷門嘅行業，咁啊，應該都有幾多火花，同埋大家應該都獲益良多嘅。咁啊，所以都但係報名嘅話咧，就重速啦。好，咁我哋再睇一睇嚟緊文協又有啲咩其他活動先。好，咁啊，都其實都之前都講過啦，文協都幾多活動係搞俾啲同學仔啊，或者係學生哥咧，咁啊係一嚟咧，佢就係向呢個比較在學嘅青年群組嗰、那個羣眾咧，就推廣呢個台灣嘅，即係包括係文教啊、旅行啊等等嘅。咁啊，今次又搞咗呢個行李牌設計比賽啊，咁主題咧就係印象台灣。咁啊，雖然我哋都成日笑啲蚵仔煎家咧，就成日對於台灣都係既定印象就蚵仔煎啊，嚟嚟去去就鳳梨酥啊、101啊，咁啊士林夜市冇啦，完。咁啊，所以咧，今次文協搞呢個比賽，其實就大家可以發掘多啲啊，尤其是後生仔啊，咁中意台灣去旅行，咁啊，發掘多啲關於台灣嘅一啲人風土人情啊，或者係著名嘅風景名勝咁樣。就是設計落一個行李牌裏面作為一個圖案啊，咁啊呢個比賽都幾，我都覺得幾別出心裁嘅，因為設計話咩海報啊嗰啲啊設計得多咯嗬，行李牌好似真係少啲。 但係會唔會局限咧？咁細個， 咁咪就係睇嚇。你冇限一定係幾大 size 開大少少得嘅。 咁行李牌 咁你唔會將對 A4 咁大個？ 唔係，可以係個物料啊，可能物料你可以複雜啲。你不是局限一張紙就變咗， 咁 係啦，你可以局限可以係一個被啊或者繩嗰啲， 咁啊就係就俾咗一個比較特別嘅機會俾咁多位同學仔發揮咧，咁啊係如何喺呢個行李牌上高有限嘅空間表達到台灣嘅呢、這個。各種嘅特色咧， 係用字定係用圖畫定係用圖案咁樣？ 咁啊，梗係無限啦。咁但係你嘅行李牌唔會成堆字喺度噶嘛，係咪先？ 唔係應該物， 多數都係圖畫㗎。 物料我又諗起啲嘢啊嘛，嗰啲字體可以。 你都無啦啦講呢啲嘢啫。 唔係我見過啲行李牌啲字體好得意噶嘛。 例如咧， 嚇 得意吧？ 例如，唉，都系唔好啦，得闲俾你睇下啦，睇一次少一次， 唔紧要嘅。咁啊，今次呢个比赛其实就分咗呢个小学组咧、初高中组同埋公开组嘅。哦，原来都唔直指系呢个同学仔可以参加嘅，我哋普通大众市民一样可以参加嘅。咁啊，若果系有设计天分嘅听众咧，不妨啊可以报名参加一下啦。又中意去台湾嘅话，系咪先？咁啊，自己第时假如真系赢咗，咁啊有个。自己設計出嚟嘅成品應該都會有送翻俾你嘅，我諗事後文協咁啊都幾威下嘅。 佢係就係交草圖定係要交實物嘅？ 佢呢啲通常呢啲設計比賽應該都係交 賣嘅 嗰個設計稿， 就稿啊， 冇可能加埋實物啦！你打版嗰啲好貴喎、啊，你淨係做一個， 唔係你 handmade 整個套行李牌啊嘛，整個套。皮做咁樣， 哇！你手做，但係你假如好似譬如話膠咁，即係嗰啲直膠定係 咁直膠唔得啦， 你自己做一個 可以 3D 打印噶嘛而家， 係喎 3D 好高成本啫。唔係，大佬小學組小學雞咁樣整個出嚟，咁你真係要爸爸媽媽整嘅啫。 哎呀，唔係㗎，啲小學都學金，只要整個布料嗰啲公仔㗎啦。其實 咁啊，所以我啊建議大家咧，若果真係有疑問咧，最好不如去同中國文化協會查詢。清楚啦，咁啊，亦都好似头先讲咗啦，咁啊喺 Facebook 专页咧，或者系电话咧，都一样可以有查询嘅。好，咁我哋又睇一睇，跟住尤其有咩活动先？哇，呢、這个武当赵宝太极拳班咁样咧，文协咧周时搞一啲康体活动，我啊知嘅，但系搞到赵宝太极啊，好似真系 咩叫赵宝太极 都几有噱头。 因為嗱，點解我見到呢個要同大家介紹呢，因為我諗起幾年前咧，美聯啊，唔係唔好幫人哋啲地產商賣廣告啫，某地產代理商咧， 哦，姓黃噶， 姓黃就喺度喺個廣告度無啦啦就介紹呢個趙寶太極最出名嗰招應土即飛。 哦， 應該冇記錯就係啦。咁所以我當一見到呢文貼喺 Facebook 專頁擺咗呢個廣告嘅時候咧，呢個海報嘅時候咧，我就第一時間諗起一定今晚要同大家介紹。咁啊，因為若果有興趣嘅話，大家一定要打去同文貼去問下文貼到底呢個實際詳情係如何啦。咁啊，亦都係會包括需要嘅費用係幾多。咁因為其他睇翻嘅海報咧，15个人嘅啫，咁都好似唔算多可名啊。 15个唔多咯。 不过太极呢家嘢多人多30-40个都好难搞啦，系嘛？ 唔系呢啲要悟性好高啊，真系。嗯，要悟性好高。 咁就3月5号就开班，咁啊，所以最好大家咧都尽快啊。3月5号即系2月28，好似下个礼拜嘅啫。 7日之后啊。 系咯。下个礼拜一。 咁啊，大家不如有興趣嘅，真係嗱嗱聲咁啊，同文協報名啦。咁啊，有查詢報名咧，都係電話咧，因為頭先講介紹嗰個 Facebook， 咁啊電話都讀一次俾大家聽先，就係27115179，就中國文化協會。咁啊，嗱嗱聲查詢下呢個，睇下有冇呢個應土即飛學先。好，咁我哋就 係唔係好勁噶？ 淨係學應土即飛。 我記得嗰個廣告咧，就係話嗰個阿黃，你頭先咪話黃生啊，佢示範嗰應土即飛嗰陣時，同啲隔山打牛有呢個異曲同工之妙喎。 屌你乜咁容乜易俾佢打撚死？ 未咯， 都幾驚啊！ 好驚啊！真係 同佢打公雞慘啊！ 咁啊，講完啲動比較動態嘅呢個班咧，咁啊有啲靜態班，咁咧就係呢個水墨畫班。咁既然我哋文化中國文化協會咧係介紹中國文化，咁咧書呢個書法同呢個國畫咧就少不了噶啦。咁今次咧又開咗新一期嘅水墨畫班啦。今次咧就係由3月21号開始，咁啊逢星期三上堂嘅。咁啊時間夜晚7点到8点半啦。咁啊應該假如翻緊工嘅聽眾咧，都應該係收工時間之後噶啦。咁啊應該就比較方便大家上堂嘅。咁啊就今次咧呢個班就人數18个人，咁啊費用啊600元，就要自備水墨畫用具嘅，咁啊亦都係啦，報名查詢亦都係打翻頭先介紹咗嘅27115179中國文化協會嘅熱線電話，咁啊水墨畫應該大家都未學過啦，係咯， 我真係好有興趣。 咁有興趣咪打去問一下啊？應該落，應該係咪都係落主任聽電話？ 但係7点到8点半嗰個時間係我最忙嘅時間。 係， 咁唔好計啦， 係我最忙嘅時間。 咁貴人是忙， 貴人是忙，咁啊有時間嘅聽眾咪即管報名咯。我都係咁講，即係呢啲都係要睇自己嘅。 啊！呢啲芙蓉風雅嘅嘢都係等我退咗休先。 咁又唔好咁灰嘅，係咯，唔緊要。咁我哋睇先，都介紹咗兩個班，好似仲有一個，好似仲有。海报系咁啊！原来仲有一个纪念啊，余光中先生嘅文协杯朗诵比赛2018，咁咧比赛嘅时间咧就系呢个5月19号嘅，咁啊就系分呢个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四组嘅，咁啊假如。各位听众是有仔女或者是子侄朋友咁样咧，都系仲系读紧书嘅话咧，亦都系几精于朗诵啊！不妨推介佢哋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啦。咁喺5月4号之前咧，以邮寄方式，由楚慧鹏咧喺办公时间内就佢将个参加表格填妥咗之后，连埋学生证副本喺5月4号前。咁啊，寄到翻去呢、這個中國文化協會會址啦。咁啊，再提多一次咧，就窩打老道79号 H 怡安閣 A 座3楼，係啦。咁就又係啦，查詢嘅話 ，Facebook 專業電話，各色其色，就方便各位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到其時又唔會有啲咩好似啊，我以前有位同學咁啊，呢個特別嘅朗誦技巧咁啊，因為自由祖國應該唔鼓吹啲咁浮誇嘅朗誦啦嘛。 朗誦係咪真係啲個 pat pat 夾到實一實，跟住攞喺個肚咁樣？ 我就 嗰啲啊， 楚 我哋话系啦，刚才提到呢个特别攞奖之后咧，都系唔鼓励 自己。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 我印象中都停留喺嗰啲。 系啊，我都停留嗰啲。咁啊， 所以就系话，我认为即系虽然咧， 太辛苦啦嗰件 事，即系人哋主办嘅活动，咁但系我觉得若果参加嘅话，最好有啲比较唔好咁特别嘅朗诵技巧咁去参加比较好啲。 我觉得有啲不雅嘅就系嗰个动作，即系好似咧。好似 想去廁所又冇得去嗰種感覺， 唉，呢啲嘢啫。嗰啲喂，新年帶頭講埋呢咁樣屎屎屎個屁，好似唔係咁好喎、啊。 自古嘅文人都係中意講呢三個字嘅。你知唔知每一個偉大嘅文學家，每個細個小時候都係會寫呢三個字喺牆度嘅。 講呢 就係屎尿屁， 邊個寫㗎？係啊，應該我唔知嘅。 因为你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咯， 冇错，因为我最多充其量都只是一个文皮啫。讲完， 你都好似文科仔嚟嘅， 系啊，文科仔，所以我咪自认文皮咯。我算不算？算不算？ 阿华咧，阿华话咩科噶？啊，商科啊，啲唔啱路啊，踢佢出去， 走啊！我唔想搞大佢啊，你走。好，咁啊，呢个仲冇呢个。喬情快訊的時間呢，咁大致到呢度啦，咁我哋就依家不如講一講，因為海報嘅出唔切，咁啊傾傾。昨晚呢就有個比較震撼嘅新聞，咁、哦、呢就係、是、北方嘅消息。 哦，小龍為了兄弟。 係啊、 哦。小龍為了兄弟嘛。唔係啊，小龍為了呢度唔係 Vinny 就敷呢個漫畫，呢個卡通片真係先知嚟㗎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你啊， 真系先知嚟噶，大佬有乜理由？啲乜真系试过登机噶？ 有啊，即刻攞翻出嚟啦，彭总， 真系试过登机啊， 挂翻幅相出嚟啦。 即系有乜理由系 成班猪喂佢噶？ 系咯，即系 齐噶，点讲咧？ 无啦啦，你又话要好似真系为佢度身订造咁样？ 唔系 话要收献咁样？ 你话好有印象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卡通片咧系一定要睇嘅。 嗯， 系啊，因为几年前咧，我睇《Simpson》嘅时候咧，佢已经预计到特朗普会选总统，仲要选赢咗嘅。 系啊，佢五十个州嘛，五十个州估错一个嘅啫。全部都中，跟住特朗普喺嗰个代表落楼梯嗰段都有， 系咯， 系啦。其实唔系嘅，嗰个穿着裤嘅，其实都有讲讲 一啲啲啦。先神嗰度就见过， 因 为 大堂个电梯系嗰个电梯冇噶，嗰个党代表共和党唔知边个区个大会堂，跟住嗰五十个州其实。四十個州都緊局嘅，得十個州估嘅啫，其實都唔出奇嘅。但係點解小紅為你會登機，佢又會估中嘅？ 即係 何必咧？ 即 係 點講？ 即係我反而咧，琴日咧，我睇到條好好笑，真係好好笑。係啊，即係咧，你唔好諗，你哋唔好以為大陸個民情咧，即係咁一面倒嘅。大陆的民情咧， 拧转俾大家睇嘛，你 唔使自己去清明寺个 page 挂啦，有嘅。 大陆的民情咧，琴日啊呢单嘢出咗之后咧、嗯，大陆咧最传得最犀利个幅图咧，你知系边幅图啊？ 边幅？ 就系一个妒忌嘅避孕套，系啊，跟住咧上面有一行字， 系 叫做干两次怎么够？ 哦， 系啊，干两次怎么够？系啊。坐上去咧，就不要停下来。 啊！ 就下边有个妒忌嘅 condom， 都几嗰句对话几精。 冇办法， 讲两次就 冇办法。嗰边 跟住咧， 嗰边连小红围都 传到咁行之后咧， 系 阿妒忌个我 free 手竟然出声明， 嗯， 系啊，佢话其实咧呢个广告咧分分切合我哋公司嘅风格嘅，不过呢段嘢唔系我哋做嘅。 熬底啊，咪先十三亿嘅呢个市场都几大噶嘛，咪先一阵间俾人断财路咪， 哇咁咪啱咯，喂你收到个效果，嗱即刻割席话呢个唔关我事， 系啊， 你啲公关技巧啊，边系嗰啲几优几优嗰啲， 所以我成日都有讲啦，公关技巧你边要够英国佬嚟咧，妒忌英国佬噶嘛， 我以为美国佬嘅啫。 英國佬嘅， 妒忌英國佬嘅， 有啲咁貼身嘅， 即係英國人練咗咁多年嗰啲咁嘅優人一物嗰啲技巧啊，真係揮灑自如啊！ 係啊， 即係 你睇下十九才子就知啦。 系啊， 浸淫咗咁耐嗰啲咁嘅英国文学啊， 十九才知就知啦。 即系咁啊，都系嘅，呢个人版嚟嘅真系，系嘛？即系点同嗰啲咁啊，喺个 Facebook 度真系话人哋乜乜乜物嗰啲咁嘅乜优乜优。 但系其实咁样讲，即系你咁样分析落去，即系你虽则话佢。即係咩就話，雖然話佢稱帝啫喎，唔係佢想稱帝啫，佢未稱帝， 係 啊，佢想稱帝啫， 想啫， 係啦，佢想 啲擦鞋仔幫佢鋪路啫， 佢想永久掌權啫。 其實我睇 啱㗎，點解佢要永久掌權啫？因為佢日日都唔知有幾多人想對立。 係啊，唔係啊，佢個情況同普京唔同，普京都係稱帝㗎，但係佢有一個信任得過嘅梅德韋傑夫去做一對樣， 咪輪流嚟咯。 係啊，吹啊， 下屆我嘅，下屆你嘅， 係啊， 下屆你做完就到翻我。 係啊，你做總統，我做總理。 係啦，係啦，我做總理時，你做總統。 但係佢又信得過，唔係問題。梅德韋傑夫係佢信得過啊嘛，佢放心俾佢坐大寶，佢坐後邊冇問題啊嘛，佢冇啊嘛。同埋就算好啊，你當李克強去信啦，李克強食唔撚住啊嘛。即係李克強食唔撚住對， 我唔覺得佢信得過李克強。 一來信唔過，就算佢信得過啊，李克強冇本事食到個位啊，即係食唔撚住下面班友啊。咁你一調轉位坐咪撲街。 佢應該揾黃岐山啊嘛。 黃岐山唔好講啦，你睇香港航空2000嗱，前嗰班咪20000蚊搭500次嘅，啱啱出咗個就2000蚊搭兩鑊。 你仲好講呢間咪撲街航空啫？ 呢間都 即係我一定搞，我一定搞正佢話佢聽，因為太過分啦呢間。 咩啊？ 你 啊，你哥好似有懷疑喎。 吓、啊？点解？我梗系有怀疑啦！喂，大佬，喂，我 miss 咗班机，咁我买来回飞，你话讲唔讲得通先？我 miss 咗班去程， 系啊， 系啦、啊，跟住佢连我将回程都 cancel 埋。 你 miss 咗去程，咁你嗰阵时身在何方？ 我喺香港咯。 你去到机场 嘅？我啊，其实一个 case 系咁嘅。 系你全 个香港，我就咧 join 咗个旅行团。个旅行团咧就坐港航嘅。 系啊， 系啦，跟住咧就买团体飞。 系啊， 咁咧就包去程同回程啦，来回飞啦。咁我去程咧，我就因为交通问题咧而 miss 咗嗰班机。咁我咧就自己搭咗，即系自己买机票，就去台湾 join 翻嗰个团嘅。 哦、 OK， 喂，咁我。join 翻嗰個團啦，咁我回程我梗係跟翻團走噶啦。佢同我講，因為我個去程 係啊，你冇用啊嘛， 所以就 cancel 埋我個回程。 唔係啊，睇條款嘅，睇條款嘅。我答你就睇條款，因為買張機票嗰啲條款 咧。咁我知咧，佢咪就攞條款嚟帶我咯。啊、喂，但係個問題係，我去到交通問題嘅時候，佢又話因為啲行李上唔切，而唔俾我上機啊嘛。 其實按道理得，但係你案情就唔啱啊。同埋你如果你人已經去到 check in， 係你唔俾我 check in， 我咪唔想去。 唔係咯。 其實佢就唔應該取消你嘅。 所以呢單嘢我一定搞正。 係啊。 阿斌咧係外話， 呢台外話唔關事嘅。 不過都 唔係，而我睇法就係、是。佢點解要玩呢樣嘢？就係佢揾唔到人接，佢咪焗住自己做多幾屆咯。 咁冇嘅，我都係嗰句啦。其實我覺得好事嚟嘅， 好事， 我覺得好事嚟嘅。即係永遠啲朋友啊，即係問我有關於兩岸嗰啲嘢，我嘅睇法咧同佢哋截然不同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啊，啱嘅。啱嘅，佢做緊啱嘅，係啦，佢唔做邊個應該做啊？ 係咧， 薄熙來都死鳩咗啦，薄熙來死鳩咗啦， 其實係 喎，係咪先？ 薄熙來死鳩咗啦，張藝雄都唔知去邊啦， 係咯，咗鑊咯，咁唔通即係阿江阿江差唔又 出嗰個咩？ 仲未死？ 張藝雄兩個張藝雄都中咗伏啦， 咪就係兩個隨隨口就死鳩埋啦，咪所有派咗片嘅都死鳩曬啊！ 即係連以前佢哋成日講咩隔代陰點嗰啲陰點邊個陰點親嘅都冇下場嘅。咁点啊？ 睇林彪咪知咯， 咪咯， 林彪都系接班人啦，咪点啫？ 咪中咗去呢个蒙古草原咯， 系咯。 所以其实唔出奇。 唔系，即系我觉得啱嘅。你做落去咪好咯，你继续做落去咯。 系， 即系我都系嗰句，你要冇人冇到咁，要咁样做落去，咁你咪即系扑街先少咯。 即系其实你侧面证明。 我最好你中央集权。 系， 我都系嗰句，最好你中央集权。 系啊， 最好你越收越紧。 好， 系啊。最好是咁噶啦，即系我都系嗰句上帝要其必亡，必先令其疯狂。我不嬲都掰呢句嘅。 咁啊，可能即系学大陆啲网民咁买定嗰条鞭咁啊，揽住先啦。好，咁我哋 咁难道习近平系本质？ 唔出奇哦、啊， 唔系，其实佢啱噶。我留意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咁讲啦。即系我之前都翻大陆做，即系去大陆做几年嘢。你会发觉到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嘅。 嗯， 共产党咧。是对这个满清统治是有眷恋的。 你睇佢啲舆论啊，拍啲电视剧啊，全部都系嗰啲嚟。 清朝， 佢从来都唔会拍明朝嘅剧噶， 甚至 乜朝都唔会噶。佢系 拍清朝嘅， 系啊，佢系拍清朝嘅啫。你有冇你有冇荒唐到点样？佢口口声声解放咗咁多年啊！佢嗰啲语言啦，即系我哋叫沦陷啦。佢口口声声解放咗咁多年啦，有咩人年年过年春节嘅时候，佢哋春节嘅时候喺北京祭天都敢死？ 即系佢哋骨子里其实都 佢哋骨子里真系行嗰套封建，佢哋系好眷恋噶对满清系。有乜理由？有乜理由？有乜理由年初一走去揾班戏子佬着晒清朝啲服喺天坛祭天噶咁死？ 系咯，咁多朝唔打眼清朝啊，又真系。虽然你话天坛喺嗰度啫，但你可以明朝噶嘛？ 真系好古怪呢样嘢，真系好古怪。 唔系你可以明朝嘛，即系你明清多个位嘅。 不过咁啦，点都好啦，我哋阵间翻嚟第二节再不如再慢慢讨论啦，好唔好？ 好， 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好，阵间翻嚟见。